早就该拒绝我，我该放任我的追求，给我渴望的故事，留下丢不掉的名字。 时间的倒回，空间已破碎，二十四小时的爱情是我一生难忘的美丽回忆。 越过道德的边境，我们走过爱的禁区，享受幸福的错觉，给了快乐的意义。 是谁在勇敢说喜欢离别，只要今天不要明天，眼睁睁看着爱错之后就溜走，还说再见。 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。